《艾斯德尔传》第六章。那一夜，君王因失眠，便令人取大事录及年鉴来，在他面前诵读。书上这样记载：摩尔德开如何告发了君王的两个守门太监比格唐和特勒氏，企图杀害薛西斯王的事。王问说，摩尔德开为这事得到什么尊荣和地位？服侍他的仆役答说，他什么也没有得到。正当君王探听摩尔德开的贤德时，恰巧哈曼在庭院里。于是王问说，是谁在庭院里？原来哈曼正走到了王宫的外庭，要请求君王把摩尔德开悬在他竖起的刑架上。王的仆役答应说，是哈曼站在庭院里。王说，叫他进来。哈曼进来，王对他说，假如君王要显耀一个人，应该怎样对待他？哈曼心想，除我以外，君王还能显耀谁呢？于是哈曼对君王说，大王对愿显耀的人，应拿出大王穿的龙袍和大王骑的头戴御马冠的骏马，将龙袍和骏马交给大王的一个大臣，叫他给大王所要显耀的人穿上，领他骑着御马在城中的广场游行，还要有人走在他前面喊道，看，凡皇上愿意显耀的人就是这样的待他。王对哈曼说，赶快拿龙袍和骏马来，就照你所说的去对待坐在御门旁的那犹太人摩尔德开吧。凡你所说的一点也不可忽略。哈曼就拿了龙袍和骏马来，先给摩尔德开穿上龙袍，然后扶他骑上骏马，领他在室内的广场游行，还走在他前面喊道，凡皇上愿意显耀的人就是这样的待他。事后摩尔德开回到御门，哈曼却赶快回了家，蒙着头隐气。哈曼将所遭遇的都给他的爱妻泽勒氏和朋友述说了。他的谋士和爱妻泽勒氏对他说，在摩尔德开前，你既开始失败，如果他真是犹太人，你绝不能得胜他，终必败于他前。他们正同他谈论时，王的太监来催哈曼赴艾斯德尔设的盛宴。